一次網上 NBA 直播啊！ 香港第一次嘅網上嘅籃球直播啦，咁我哋有幸成為一員嘅話咧，其實我都覺得係榮幸嘅。 咁啊，呢一場波啊，洛杉磯打比啦，呢個快艇對啲湖人嘅。湖人如果用做主場嘅成績咧，就係16-10嘅，但係快艇今年嘅作客成績咧，就係17-12。 嗱，我預測啦，快艇贏20度啦，大家點睇啊？ 一個 crossover 同呢個 DeAndre Jordan 一個 pick and roll， 跟住轉方向俾呢個 Caron Butler， 跟住 Greg Griffin 一個中距離入埋15-0， 表就變咗唔夠人打噶嘛。相反，你係點樣用另外嘅球員幫呢啲得分點去攞分啊嘛？即係你話杜蘭特， 你諗下火背後教練邊個？ 我 Pat Wally 唔通就係 冇錯啦。你知唔知 Wally 咁多年嘅經驗係嘛？我點樣守你？其實去做個 system 做得好。 你知唔知甲一好多隊嘅教練係邊個啊？ 你知嘅，陳 Sir。 蕭 Sir 啊嘛， 梗係唔係？Kobe Bryant 嘅 drop step 一個 half fake， 跟住用左手 呢手出手的個位置咧，就係、是、同個框平高度，咁變咗咧喺個咁嘅掟出去個角度嚟講咧，即、就、係、是、ESPN 睇做過個分析咧，就係、是、呢個咁嘅掟出去的角度咧係好有利咧。 你識單打獨鬥，我都可以喎。即係你見到熱火有心呢幾球係俾詹姆斯單打獨鬥， 你絕對講得啱。 翻上去啦！ 哇， 曳啲喎呢球 就嗰個嘅。 開打自波魯沙二號位打翻 Kevin Martin 啦，係啦，咁樣可以對翻跟翻個節奏咯，可以再 調翻轉就可能大隻少少，因為我諗硬啲肌肉多啲啦，跟翻轉咩骨多，咁變咗可能同埋個落地 應該唔會多嘅，係少即係肌肉少啲嘅，骨多我都驚嘅， 骨長骨長， 句句有骨。 星期三晚9:30 ，Thomas 阿謙夏薩特藍天雪地。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思考要獨立，抽水要坦白，為思見政治有新任。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賓意見。 呢、這個節目咧，成日都要道歉，俾啲小弟咧又甩底啦。上個禮拜咁啊，今日又遲咗嗱，但係咁嘅，遲咗有手信，遲咗喺街都可以撞到人嘅。 嗯， 我哋先多謝 AM 730阿 Danny 老總先，頭先喺街就撞到佢，佢居然同我講，佢話：阿貴有聽你節目啊，仲有你瘦咗好多，當然我瘦緊㗎啦。但係問題咧，佢話：不過我喺香港網台嗰度聽我哋節目，話我哋而家最新 upload 都去到7月幾啫。咁咪有少少意見，就問我哋有冇辦法可以 upload 得快啲。 我嗰邊 幾？ 我嗰邊。 佢話聽到七月幾咋？ 我嗰邊，你就叫佢過嚟聽咩？先好過啦。 我跟住就話咗俾你知，我台叫咩名啦？佢唔記得我就台叫咩名。 發個短信俾 佢咯。 佢 仲以為話哇，好似台長同你係 friend， 你咪又同班鬱文一齊，我哋黐筋。 準先。 低嚟人。人都有多少自尊㗎，冇、 okay、 理由會同班有問㗎嘛。 你同阿台長俾人 ban 啦，你都唔識佢，屌你！ 唔係識，但係個問題我哋唔能夠話顯示得太 friend， 因為第一確實唔係太 friend， 第二樣嘢又唔可以講各為其主嘅，即係大家理念唔相同。但係咧應該咁講，惺惺相惜，我又尊重佢，佢可能又尊重我鳩噏啊。 佢真係覺得你鳩噏， 有人搶姜啊，都冇話佢係嘉賓，就已經自己有講緊嘢啦。刁文牛喺隔離，哇！你今日著得咁性感，唔驚我揸你啊？ 唔驚啊！ 為什麼 因為我你揸我會反抗啊嘛！ 嗱，先講咗先，咁啊，刁埋我個着裝係點嘅咧？就係、是、好似嗰啲性感性感美女嗰啲咪背心， 背心 下身啊，唔好講你下身都算吧啦。 OK 啦，即係你揸我，我會反抗啊嘛！等啲唔 你暗示啲乜嘢啊？ 我暗示我都因為我會反抗。OK， 咁樣唔反抗，周圍同人講嗰啲 啊？知啊，總之有啲人唔反抗。喂，我記得你唔記得咗？你一次飲醉酒，你逢係飲醉酒都揸。 我嘴你嘛，何止 揸？你知唔知你幫我打咗一巴啊？ 我記得。 幫你飲撚醉咗，你唔記得嘛嚇？記得 咁啊？執咗你除你都唔記得。 唔係咩？唔知啊。我打咗。 我哋喺王子酒店頂樓。 係啦， 我 friend 生日。 係啦， 你又醉咗，我醉咗，我嘴咗你一啖，打咗我巴。 我打咗你一巴嘅。 跟住打我巴，我執咗你除。 係啦。 跟住我 friend 咧。就驚啦，唔知我做咩就話，喂，下次帶 friend 嚟啦，走啦，叫你走咁樣咁啊， 係 咁 喂， 揸我係反抗噶嘛，即係聽 一陣，嗱，講拳法食飯啊，機會嚇唔好煩啦， 機會嚇， 即係今日咧就如果時間夠，睇下做三節啦，如果真係唔得兩節啦，但係今日我覺得第一單嘢我哋應該要講下，即係阿老師單嘢。 嗯， 即系唔系讲紧阿鸠吹老师阿乌啊， 林老师， 因为林老师咁啊，大家知噶啦，即系佢爸爸阿林伯咁啊，社记成员啦。 林老师，阿牛你识唔识林老师？ 林我见过佢，而家好似好似埋喺人力嗰边嘅系咪？ 唔系，我睇啊，我都系网上睇啫。佢又冇揀邊堆嘅，即係佢覺得值得撐，佢又會撐。 唔係，佢好似係咪去咗人力嗰邊，跟住呢，因為就左輪決裂啊嘛。 我成日都以為佢係廖理龍，冇係噶。 喂，我啱喎，嗰輪廖理龍。 我覺得佢啲 style 好玩啊！我啱啱節目先贊完廖理龍。 唔係抽水啊，先講咗啊。當呢個世界有陰暗邪惡嘅一面，就有正義同埋夠膽出嚟勇武嘅。即係唔係講喺個電腦面前勇武嘅？ 即 係 唔 係 鳩噏勇武 嚇？嗰啲講嚟把鬼。 唔係文化抗共。 但係個問題咧，我覺得嗱，成單嘢嗱，我先。做一個定調，希望大家唔介意。如果介意就照插得啦。即係我咁，其實最大嘅問題講粗口根本不是問題，最大的問題只係因為佢老師嘅身份啫。即係嗱，我以我依家作為一個家長嘅諗法啦，如果我假設我又唔係有社會良知，我話知呢個世界依家最慘就係醒嗰堆人，我自認都係醒嗰堆啦。我知道社會咁唔公義嘅時候，我當然會諗點解阿林老師會咁樣樣。 唔係，我就頭咁諗奇怪啲嘅，喂。我识好多教师都私下讲粗口噶啦。 乜鬼嘢？教师三宝，第一宝系咩咧？一放学，屌老母第一宝， 屌老母啊嘛。 唔系，屌老母啦。第二宝就系约打着局啦。 OK， 第三宝咧， 揼骨咯。 唔系你假期避捞。 OK， 假期避捞。 揼骨咯。 有咩避捞咧？贵客， 唔好理啦，可能都补习啊。 做补习系啦，补习咯，补习咯。 咁所以嗱，即系呢、這個教師都係人啫，有七情六欲，唔高興嘅時候會出聲。但係嗱，我自己嗱，我唔識林老師嘅，但喺寫記嘅時候見過佢，因為佢爸爸嘅關係啦。我感覺佢同 Rocky 有啲似，但係佢冇 Rocky 咁衰。Rocky 就係行街見到差佬都無啦啦都會走去撩人嘅。但係林老師都近㗎啦，見到警察或者著制服嗰啲咧都猛猛地嘅。我會覺得佢喺呢方面對於權威嗱 制服。 權威啊，唔代表權威係啱啊，只不過即係有權嗰啲人咧，佢會個抗拒感好大。所以如果啲有權威人或者著制服嘅人咧，稍為有啲嘢做得唔好，稍為 佢 都要出聲。如果做得好離譜嘅話咧，就嚟了啦， 更加發難。 咁所以我嘅感覺咧，對呢件事嘅定調咧就好簡單啦，爆粗真嘅，鬧咗唔啱嘅地方係咩咧？因為佢係為人師表啫。大家對佢道德審判，咁其實原本呢件事發生之後，跟住佢出嚟道歉話，我作為老師都唔應該講粗口話咧，其實夠噶啦。但我有感覺，我又想諗翻即係跑馬地嗰、那個雞蛋仔佬啊，個感覺就好多旁邊學咧，就借一件事，好似我而家發覺係咪社運係唔夠嘢搞定點咧？一見到呢啲嘢咧，個個撲出嚟，識與唔識都撲咗出嚟噶啦。跟住就上綱上線，跟住咧，你有陣時會將人哋逼到一個關口咧。收唔到啊嘛！ 同你我同阿贵拗过呢个问题啦，鸡蛋仔佬讲真，班社运嘢唔知个后果系咁样，但系当时佢哋系好想去帮呢个鸡蛋仔阿伯啊嘛。 但 系 问题你唔知鸡蛋仔阿伯收紧中援啊嘛，最惨你系唔知个 background 啊嘛。 但系总之佢撑啊嘛，因为佢某程系热血嘅，系一个做紧好事。但系好呢个冇佢冇阿伯嗰个交代，而当时阿伯有少少亢奋咧。如果阿伯讲咗，喂，我唔搞得咁多嘢噶，我用 收紧中援噶。讲咗吓， 但佢冇讲啊嘛，冇讲埋一齐搞先濑热咯。阿伯唔知攞完公援系唔可以做呢啲咁嘢啊嘛。 我想讲咧，即系 唔关，其实唔关翻社民有事。 林老师咧，即系我哋都知道都系有啲对于权威系燥燥地噶啦，即系有阵时见到权威咧会做多嘢，所以咧我都唔争论究竟第二段片放出嚟系咪讲粗口。我话俾你知啊， 系咪真定假添？ 有第三段，有第四段。 之间牙膏。 我反而想讲就系话，如果有讲过话咧，反正依家都洗湿咗个头话咧，都唔需要挡嘅。系啊，每一次我见到啲唔公平嘅嘢，我就会出声噶啦。 我就屌咯， 系啊，即系嗰种义无反顾，即系又讲翻社稷精神。虽然我都冇办法入翻去，都要讲嗰种精神。嗰种精神咪咁咯，睇都唔啱咪开声咯，系咪先？ 系咯。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大家要知道就系、是，如果你系隔篱嗰啲人，或者你社运嗰堆，甚或系政党嘅，你要去喺呢件事，你有操作，你有发声，甚或你要帮。睇定啲先啦，唔好去得唔盡。有陣時有問題就係、是、你側邊人去得盡嘅話，佢收唔得翻。 我同啊，即係好同意。雞蛋仔阿伯就係其中一個 方案事。呢個例子、 真係啊，因為其中一個 case。喂，講真，可能當時林老師佢都亢奮緊嘅，有一班人撐我。喂，我更加 好簡單啫嘛，即 係啲啦， 等於咁講啦，有人指責我話你會摸人嘅，你抽水嘅，你可能有啲性向有問題嘅、我梗係撐啦，大佬，我女都咁大啦，係咪先？你同我講，大佬，你而家仲係光棍一條。 O、okay、K，、 我見你撞埋嗰啲都係陰陽怪氣， 係咩？ 係咪？我懷疑你嘅機會大過你懷疑我啦。 Edmund 唔係，屌你 ！Edmund 唔係 ，Edmund 結婚都要揾阿鬱敏嚟站台啦。 得， 咁嗰個係 Edmund 嘅偶像啊嘛。 唔好抽咁多， 唔係抽，我講過好多次啦。即係 Edmund 確實係因為鬱敏嘅變化而喺我哋班 friend 當中係真係喊嘅。 哦， 佢話佢自己關心社運、關心政治嘅，因為鬱敏。 啊， 但係佢對鬱敏係好失望。 我都係㗎。 刘瑞文，如果听完我呢句说话，觉得我讲得唔公道嘅话，随便屌，冇所谓， 冇所谓。 啊，我讲，我而家讲真心。 你隔篱嗰个就唔知啦，啊， 隔篱边个啊？ 唔点知？ 喂，仲有阿楚都喺度，阿楚今日又得闲过咗嚟帮拖啦，阿楚唔紧要啊，今日如果抢唔到咪唔紧要，听下都好少。 唔系你举一举手，我俾你讲，因为呢位啊前党友啦，而家去咗工党啦， 系 啊，咁我喺我有时听下，希望听下你意见嘅。但系我知道你意见一定唔代表工党，你嘅意见可能社民。 其实话俾你同我一样，嗰条肋骨同嗰条尾龙骨 都似社民连嘅， 或者嗰条筋啊。都是社会民主主义，不敢讲社 民。好，好，好，好，你 因为社民现在不一定是社会民主主义。 好， 好，好，好，好，有些人不是的。 是。 但是肯定，所以他工党应该很不舒服的。 嗯，我觉得是真的这样。林老师这件事你怎么看呢？你不能代表到工党啊，你本身都不可以。 先讲又不可以抽阿楚水，阿楚虽然工党有做事，但他不代表工党。 他都不代表工党，因为你的事是比工党更加激的，我觉得。OK， 我真的想听一 下。嗯，即是我在社民连那阵呢， 唔好讲社民，你直头讲而家呢单嘢啦，又你兄弟，你威胁 入到去咧，我竟然变咗最激嗰个， 系工 党系咪啊？ 虽然佢 工党嗰个， 如果工党 佢肯定最激嗰个啦，肯定。但你呢次都系唔讲工党立场，系讲你自己私人立场好啦。唉，费事依家何秀兰打嚟咪闹。 thank you 啊，你唔 thank you 啊，唔系啲网友唔知我做乜。 系咯，啊，即系嗱，林老师佢嗱，即系呢个私底下。即系佢唔系工作时间讲错有乜问题啫？边个唔识讲粗口先噶？系嘛？ 唔系如果人哋唔知道你身份，真系冇问题嘅。系知道咗系会俾人批判下。 唔系最衰苹果啫嘛。 喂，你知唔知苹果真系衰咯？ 真系扑街咯！ 我话先，今日又讲一单嗱，我又跳咗题，唔系跳咗题，一阵俾翻阿楚。 系 你走去讲话，即系呢家建制派或者甚至乎话紧梁振英揾黑社会出嚟咁样喺礼拜日搞啲咁嘅嘢，跟住你话只系拉咗个泛民嘅，或者系当其时就系抗争派啦。你影张相嗰条题，你影阿吴文远拿张接凳掉架车，你咪想做吴文远啊？屌你而家，我都话啦，由当年小弟喺社民连，阿土成日同我讲，哇，屌我同阿莫剑元就好捻 friend， 我话算罢啦，唔好捻信苹果，苹果从来都唔中意社民连，觉得我哋系乞衣嚟嘅。咁啊，跟住啊，依家啦，叫做话，好似佢又好似推紧占中，肥佬拉又搞啲咩饭局，好似件事好似好激。你睇写啲文个标题就好劲啦，但系个内文咧好似搞紧自己友咁嘅。你摆阿吴文远呢张相出嚟，你梗想点？你咪想去死咧？ 啱啱先同阿楚讲我话。喂，大佬，而家传媒系等紧咩咧？等紧你泛民喐手啊！喂，你话恶字头啊，撑 CY 嗰啲喐手有几咁出奇啫？报新闻做啦，而家系等紧呢啲人，即系一啲撑可能泛民啊，或者系反 CY 人喐手先至有新闻啊！等紧啦，而家讲真， 我哋俾翻 等咗啦，已经 唔系我哋俾翻阿楚礼拜日有冇落到去啊？ 我有去， 你有去咁啊？你以喺工党嘅身份观察嗰日件事，我想你。睇埋工黨當日嘅表現係點咧？ 咁有啲我有啲黨友真係立慶咗嘅，俾對面。 點解係對面係咁屌？ 即係喺度鳩啤我啲黨友咯嚇。 啤下冇所謂啫，望下會瘦咩？唔會噶嘛。 仲要 即係工黨唔應該因為俾人敵視嘅眼光會著燈嘅喎。何秀蘭見親我，佢都敵視眼光我啦。 係嘅咩？係啊係啊， 我冇著燈過啦。 係喎係喎。 如果咁，我係咪又好似肥仔咁掟水樽咧？冇可能。 啊！我真係覺得點咧？我真係泛泛通啊！何秀蘭同我又冇乜嘢。啊！你又同我冇乜嘢啊？好嘢。啊！但係你兩個就有啲嘢喎。 啲嘢你 OK。 你兩個有啲嘢。 我同佢完全冇嘢，成日覺得我唔知同佢爭啲乜啫。 爭過咩？爭過乜啊嘛？ 係啊！我想爭，我想爭佢個仔撫養權添。 唔好咁講埋呢咁嘢啦。 啊！唔係話十八歲就爭。 O K， 冇抽女 人生。咁你哋現場嗱，你哋工黨啊，我話咗你唔可以代表工黨，但係你現場及到工黨啦，又唔算係激進派，又冇民主黨咁撲街， 係啊。 咁你哋喺現場跟你哋嘅角色係乜咧？ 嗱，即係好老實，我哋創意方面真係 低啊， 不及他人， 低啊， 係啦，就结果即系我人哋嗌乜，我哋就跟住嗌吓， 咁都冇话。如果人哋嗌乜跟住嗌嘅话，帮装都 OK 嘅。 系咯，帮装 OK 噶。 系啦，有冇见到郁文啊？ 见唔到。 有冇见到热血啊？ 热血都冇。 啊，我想讲历史故事得唔得？ 得，但系佢望都望，你咁讲啦。 我哋喺香港咧，即系如果讲紧个社会撕裂到咧，真系会暴动，跟住两边唔同阵营会打交，大家记得系咩咧？ 撕裂到啊！ 1956年双十。暴动 类似啦，即系左派右派 啦， 系啦。 但系嗰个背景大家又知道， 正路嚟讲，共产党同国民党喺香港打唔到嘅，点解？因为当其实香港咩身份咧？殖民地嚟噶嘛。如果唔系因为当其实政府放软手脚，愿意见到你哋两边打，系打唔成嘅。 啱， 因为啲红苏绿眼同埋啲大头绿衣嚟到咪搏啦，系咪先？ 系咯， 拉晒得噶。跟住左派嗰啲咪全部送晒罗湖。即系好似当年我话你知好惨嘅傅其石位，有冇听过？如果讲傅其石位就唔识啦。傅明宪识嘅啩？ 傅明宪， 傅明宪老豆 老 母 啊。 咁喺香港係鬥位嘅，即係當其時有個叫咩各界唔知鬥鬥乜差嘅委員會啦，即係左派㗎啦，就要搞啲紅蘇綠眼嘅。咁跟住就俾香港政府話係不受歡迎人物。咁你咁叻咯，咁紅咯，跟住 反咯， 咁咪送你返共產角度咯，最開心啦。共產黨唔敢收喎。 點解咧？ 嚇！我哋冇受意過喺香港搞啲咁嘅嘢。咁結果喺羅湖橋唔知住咗幾十日，好慘嘅，就喺條羅湖橋裏邊。搭營，我知連佢營都係香港政府俾佢嘅。 O、okay, K，、 啊、共產黨係完全唔理佢嘅，所以話即係你幫共產黨做嘢咧，嘥氣，係唔會理你嘅，因為你利用完你之後根本唔值錢嘅。 唔係有柯打唔同啲嘅係嘛？ 但係咧，即係我想講就係咧，鬱敏係一個好熟悉共產黨黨史同埋喺香港嘅鬥爭歷史嘅個人，專家嚟嘅。 同意啊。 啊，點解呢啲咁嘅場面唔出現？ 可能佢過得太遠啦。 有几远？ 屯門咯、 啊， 天水圍 咁近，唔系天水圍咁近深圳， 順便探下人啊！ 我冇講啲嘢， 順便探下人啫，我又冇講乜，冇講講乜嘢咯。 咁又唔去喎、啊？我覺得咧，即係大家如果叫激進派嘅話，依家都冇啲智者，又冇啲軍師噶啦，即係小弟呢啲叫殘重軍師都已經冇嘢撈噶啦。咁你剩低嗰啲勇武抗爭嗰啲係廢人嚟㗎啦，唔使理佢啦。剩低唯一嘅智者，大家都 buy 嘅。佢搞啲嘢真係共產黨好頭痛，就係鬱敏啫嘛。鬱敏唔去現場，係一個指標嚟喎。 咁樣睇㗎嘛？ 係咯。 我就覺得佢可以 不。如果鬱敏真係唔得閒嘅話，阿達都應該落去啦。 食撚咩佢屌？ 咁熱血，梗係食啦，乜叉都食。有冇見人哋今日出篇文啊？ 冇啊。 唔知咩香港人的公開信，我已經覺得好撚勁啦，即係完全係受到鬱敏嘅真傳。幾撚勁寫篇文，一開頭已經。 代表香港人 ，哇！我喺屋企话我同我老婆睇紧 Facebook， 我话哇，香港人的公开信，老婆你有冇睇过呢篇嘢？冇啊，我几时有写过公开信？我都冇啊，但系代表咗我哋。跟住第二样嘢就讲啦，我话啊咁啊，即系建制派做任何嘢，警察都唔做嘅，拉咗个即系唔知激进派嘅泛民，喂，开个名啫，使唔使咁孤寒啊？拉嗰个咪唔文远咯，我咁捻真唔文远啊，我都帮佢吓 share 啦。 佢系我 friend 嚟啊呢个 啊，写篇文有乜问题啫？系咪先？咁但係你人又唔到，寫篇文又唔肯開人名，嗰、那個有咩深仇大恨啊？ 啱 唔撐下佢得唔得啊？咁但係問題，我覺得呢個已經係最高指令嚟嘅，即係因為熱血公民，我唔會當阿達咧係話事人嚟嘅。佢有春資格話事咩？係咪先？大佬佢只會十人牙位嘅啫嘛。鬱敏講乜？鬱敏好嘢咁嗰堆嚟啊嘛。鬱敏唔到，跟住佢又唔在現場，跟住出邊嗰個文代表香港人，我覺得你騎劫咗我咯。乜撚嘢佔領光環，大佬你佔領埋我啊！我同你都唔撚識嘅。 呢鋪佢真係佔領光環啦，即係佔領光環啦，真係。 我差啲想啊，即係香港激進派嘅公開信，我想寫一篇。雖然我都已經閃咗咁耐，好多人都當我流噶啦。咁既然佢都敢代表香港人，冇理由我唔得。 係咯，我起碼寫篇戰南公開信得啊！我都可以代表到代表到 我老婆，我老婆睇夠膽，我老婆睇過你啲嘢都覺得你係戰南嚟。 係咯，我都唔夠膽下，係咪？我都唔夠膽寫，係咪先？ 第一嚟咪咧，即係我哋講翻個現場啦。呢件事咧，嗱，我今日咧，即係縱然我對 D 一百， 唔係你講翻點解鬱敏唔出嚟先？ 冇啊，我都好簡單嘛。 你估到啲咩先？ 你同翻当其时左右对决，即系讲紧共产党、国民党嘅年代，你唔系有个中立嘅政府后边愿意见到你哋斗到生斗到死，冇。今次话俾你知，连个政府都唔中立，因为政府就摆明知道啦，中央委任噶嘛，肯定系掰呢边噶啦。 港共政权 啊，港共政权，咁即系一面倒噶啦。你出去除佢困嘅话，你系死梗嘅，因为点解咧？貌佢又多过你，讲权威佢多过你，一个政府系佢噶嘛。你出去同佢困嘅话。嗰班真係死事嚟嘅，值得尊重嘅。你出到去困係死梗嘅。 咁上個禮拜咧，上個禮拜西洋菜街咧， 西洋菜街 當然一講完閃。 等先，西洋菜街搞嗰班係邊個？我直頭覺得頭先講咗啲，我絕對覺得西洋菜街唔應該搞嘅。你就係夾咗林老師上台啦。你做咩要搞啫？佢唔嚟，人哋又覺得俾佢，哇！林老師心裏有鬼喎。佢嚟嘅話咧，明明我又我唔知啊。你啊頭先講話阿林老師掰人力啊，我啊覺得旺角單嘢人力搞噶啦。我覺得好似夾夾地上台咯，佢未必想係咁。 唔係旺角嗰單搞清楚先，旺角單唔係人嚟搞。 係啊，所以我估嘅就係你。 旺角嗰單，旺角嗰單係普羅熱血搞。 哦，我見吹大雞嘅人力㗎嘛。 吹大雞人力啊！ 旺角就普羅同熱血搞，咁就某程度上人力就即係。 即係去啦。咁但係點解會牽涉到落去？就係話去到呢個禮拜日嗰單呢，即係呢個又要炒開少少講嘅成個分析嘅。OK， 你會見到喺往上個再上個禮拜日西洋菜街嗰單嘢啦。OK， 好明顯個聚焦點個美光燈喺曬熱血同埋普羅道。OK， 鬱文攞 點解咧？點解咧？ 鬱文攞曬飛啊！ 唔係點解會聚焦落去到咧？ 因為 banner 多。 第二 ，OK， 第二 有演讲，佢哋 有演讲，真系爆上台嘅，屌嘅。 点解依家基进派冇演讲嘅咧？我都唔明。点解得翻郁文咧？一路都系郁文，无论去边个字头。今日我话即系，就算如果郁文系代表民建联嘅话，佢演讲都好多人听。 嗯， 因为佢系好听嘅。 系 啊，小弟系真系拜服嘅呢件事。 你要理解嗰一日咧，其实咧就系、系网上动员嚟嘅吓。嗰日网上动员，咁就唔实铺，有人带咁多架餐。 挂晒招牌嘅， 嗱、啊，我唔方便做蟹，我唔想讲蟹只，因为你挂架餐带埋嘢，你系都做到啲嘢嘅，咁样我唔敢讲啦。 我讲啦，屌你老味，摆捻世纪摆捻咗旗度，你掹捻得嘅热血，我屌你老母啦呢铺。 掹旗咩？ 唔系啊，九七一咪系咯。 唔系呢次冇啊，呢次 七一但系阿拉出嚟孭咗，唔系我揸支嘅。 唔系个问题系，咁你人哋个通系咁冇卵嘢得嘢讲啦，系咪先？ 食咗药未散工 ，high 只就 high 只噶啦，人哋个通，屌你条街你噶，我有份噶。 即系嗰日咧，我见到佢哋做到恰如其分咯。嗱，当然啦，网上动员嘅我唔应该着咁着啲自己党派嘅 T 恤啊，同埋戴 banner 嘅，我唔会啊，我会个别新闻 文化衫 OK 咯， 文化衫 咯，我会咁样睇法嘅，即系点解会话即系 佢哋做咗啲嘢咯？ 上个礼拜上两个礼拜日西洋菜街嗰单嘢，好明显咧 ，OK 喺个成个宣传效果上咧，热血同埋普罗系做得好好嘅 ，OK 人哋有站台，所有片喺晒成个 Facebook 咁唔同嘅，因为阿郁文有预条数，佢议员办事处有个专门拍片嘅妹妹噶嘛， 咁你可以咁讲， 咁啊同埋佢因为美嘉嗰班。有咧有時差關係啊！我哋忙緊嘅時候，佢係瞓緊覺，一瞓醒咗好精神咧，就即刻執片。 唔係， 但係佢一執片嘅時候，你瞓緊覺嘅，所以佢有呢個優勢。 而踢到落去就係話咩咧？而踢到落去今個禮拜啱啱上個禮拜日天水圍嗰單嘢啦。OK， 你見到 OK？ 我真係唔係好見普羅落去嘅。OK， 但係人力就 call 齊埋落去啦。你見到慢必定快必啊！我成日都搞唔清， 快必就 俾人講咗出去啦，快必就入去打啊嘛，入去就話落街不如落台啊嘛，咁啊即係懟下梁振英，佢有發言噶嘛，入去就咁啊，所以人力咧即係呢啱啱對上個禮拜日天水圍咧就一定要做嘢。 唔係人力喺禮拜日嗰度，我見到個 visibility 即係個可見到程度好高嘅。 嗯，係。 咁雖然即係喺風口浪尖撐緊嘅時候，又佢唔係睇企第一陣啦，同埋嗰班友即係嚟衝擊嚟喐手腳嗰堆都係衝住紅三軍嚟嘅。 咁、但係我會覺得咁嘅，上兩個禮拜日先講啦，因為上個禮拜冇做節目啦。西洋菜街嗰單嘢，我覺得係有少少。 冇屈我啊，冇做一個禮拜啫，之前個禮拜係打虎頭咗半集。 上個禮拜冇做節目啊，所以上兩個禮拜日嗰單嘢冇講啦。 哦，係。 咁就因為。其实好老实讲嘅系，我都觉得系摆咗林老师上台。 个 原因系你我哋嗰阵时两个礼拜六前，我哋已经讲啦，即系喺北上嘅节目度都讲啦。退休嘅警察援助急协会嗰边就已经吹大鸡，就话要撑警察嘛。OK， 咁摆明人哋落场西洋菜街嘛。咁你好明显就系拎呢件事，拎林老师件事落去怼人哋啦，都系嗰个啫，即系。O.K. 攞 noise 嘅啫，系咁简单。咁但系你拎咗林老师摆咗上台啊嘛，而继而发生到嘅就系话，喂，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就系讲紧，喂，警察成个所谓嘅舆论由林老师嗰度转咗个方向嘅，就系话，喂，警察喺前线工作好卵辛苦，而导致到咁啱啱再对上礼拜日，就系梁振英要讲说话啊嘛，梁振英讲嘅说话好就系话啊嘛 ，O.K. 要撑警察啊嘛，只系一小撮人啊嘛。 佢系咪话佢屋企都系当差嘅老豆？ 我冇 责任权就系、 是、我冇睇到成个详情。 六八九老豆好似系严守港督府 啊，都系当差嘅。 咁所以 情意结嘅。 所以你话赖落去成件事嗰个来龙去脉就系咁嘅。咁但系 OK， 去到呢个位嘅时候，头先阿贵讲嘅就话，而家去到一个地步，喂，冇办，我觉得冇乜办法噶。冇办法嘅原因系当年你2008、2009嘅时候用激进手段，咁然之后人哋用翻激进手段啫。第二嗰扎人系冇成本噶嘛。摆捻到 唔系，所以咧 剛才講咗一半，我話 Q 仔啲嘢呢，我近來因為我你知我都有啲針對 D100 㗎啦，主要因為大班嘅啫，即係我覺得嗰條數唔清唔楚。咁但係最近即係 Q 仔有個 status 呢，我都 share 嘅，我都話啦，即係佢話啦，大家唔好中計啦，即係要撕裂或者做到咁嘅話呢，嚟緊再落區呢，大家唔好去，我同意 Q 仔呢個講法㗎。 嗯， 仲去嚟做乜啫？你都見曬人搞曬大龍鳳㗎啦。如果真係要去，呢留返俾社記做。 唔係，其實有啲方法嘅，譬如你差林老師。反林老師嗰邊就喺旺角係行人專用區啦。差林老師，我哋有權可以喺東角道噶嘛？即係唔好直接同呢班冚家產正面接觸啊！俾佢哋有機會過嚟打啊或者鬧啊。 唔係啊， 唔係而家根本上就等緊你哋嗰啲所謂撐反 CY 啊反對派啊喐手等緊啊，唔好做呢啲咁衝突。 我就插你啦，即係我插嘴啊，唔係插你。 我知咪插， 即係我想講一樣嘢，唔好俾一啲咧喺香港依家呢個咁差嘅環境底下仲係清醒嘅人咧要受苦。 嗯、 我話打好大嘅輸數，我覺得好大機會冇一份工。 嗯， 亦都如果今次冇一份工嘅话，冇学校敢请嘅，因为点解咧？你完全谂到啲办学团体，包括教会，教会系冇卵用嘅、嗯。一阵再屌下一节 ，OK， 唔会有人再请佢嘅。如果冇份工，嗱、嗯，小弟讲啦，我系送嘅 set up 一个信托基金， 嗯、 就系撑阿林老师嘅啫，即系 make sure 佢咧佢生活冇问题。我话知，与其你捐俾 D100， 就不如捐俾 佢。 系啦，咁即系话啦，最差环境，如果呢单嘢继续俾人哋咁样文革式批斗，最后冇份工嘅话咧，嗱，小弟讲嘅嗰个基金嗰个 set up 嗰个钱咧，就我出。 嗯、okay ， 我哋冇搞，咁啊大家捐吓、嗯啊，捐完之后我亦都相信阿林老师呢家人咧，即系包括林伯咧，佢哋唔系嗰啲话喂见到嚿钱就两眼放光嗰啲人 發啊， 结果佢只会更加投入社运嘅啫。我哋先有一个咁样嘅心理准 备。其实应该有啲咁嘅概念啊，即系如果譬如即系如果 set 个基金可以俾一啲咁嘅人咧，反而可能会有助个社运。 系啊，即系虽然好多人觉得我系染啦。咁啊，同好多海外勢力就應該唔啱眼啦。我哋呢啲幫共產黨做嘢噶嘛。咁、 哦、 但係即係小弟識得嘅海外勢力，如果有啲 NGO 嘅工嘅話咧，有嘅話咧，我都會介紹俾呢個老師嘅、 嗯。 因為我覺得喺香港做一個老師唔容易。 嗯。 做一個 感言嘅老師， 感言嘅老師更難， 更加難。 做一個喺風口浪尖感言嘅老師，俾人哋擺咗上台，而係繼續撐落去嘅， 更加 萬難， 萬難 嗱，所以即係大家如果即係肯聽呢個節目咧，大家有心理準備，你預期走去買六合彩送俾大班啊，捐唔知幾多錢，又話終身會員啊，留住夠錢先嚇、啊，即係我哋再諗下點樣幫。 係咯係咯， 我相信嘅，即係林老師，我哋咁樣撐佢嘅話咧，佢只會喺呢個社運圈更加發熱發光嘅啫。嗯吓、啊、咁即系我觉得嗱林老师件事咧，我觉得我哋喺呢度停，唔好再讲啦，因为个事态仲发展。 因为其实佢自己都唔会好想、 啊。但系大家如果记得嘅，记得我同阿牛讲过，鸡、蛋仔吓、啊，鸡蛋仔就唔好见到人哋起哄跟住起哄， 嗯， 就咁多啦。咁、啊、我又 set 另外一通啦，我哋下一单要再讲嘅，即系应该讲咩好咧？ 我唔知个你话事噶啫。 啊，哦，仲有几分钟。咁我想讲嘅另外一样嘢就系民主党啊。何俊仁咪出嚟讲话，即系佢有句说话嘅。我睇完之后啊，条友唔知系咪同张文光问完先俾呢个生逼。 问完咩啊？ 人哋问佢，即系民主党点样睇政改啊，或者普选啊？佢话啊嘛，我哋就要变天，但好多人咧要变天堂。 嗯。 咁但係佢嘅意思嘅变天就係咩呢？只要民主派唔係讲民主党、民主派嘅候选人 入到 闸可以选特首，而最后全香港市民有资格投票可以投票嘅话呢，就有机会变天啦。所以呢我哋要 practical。 变天堂呢就即係话一定係选得到个民主派嘅议员入去，咁嘅意思係咪？ 唔係，即係佢意思係连提名都唔好有门槛就变天堂啦。 哦，选到佢哋，随时天堂变地狱啊 ！OK， 未必嘅。 我想讲咧，点解要讲何俊仁呢单嘢咧？如果当年有外国势力撑嘅国民党，而当其时喺大陆嘅共产党资源又唔够，军备又唔够，人手又唔够，国民党都要输嘅话，我哋而家喺香港，我哋只系一般市民，人哋点样讲勇武，我哋又真系唔会出街发癫。吴文远例外咧，一阵再讲吴文远啦。我哋凭咩讲要变天堂呢？如果变得天堂，我不如搞革命。所以咧呢单嘢我啊铲铲地人哥嘅，但系我觉得今次佢要铺排自己嘅生逼咧，我都系生逼王张文光后面有教过佢。 咁有嘢同你拗啦，咁下一节翻嚟再倾。 好。